钢骨结构，背山面海，看人海浮沉。欢迎入住都心兆镇海景第一排。 因为刚刚看完， 可以啊，直接开始录。 因为刚看完比赛很嗨，刚看完比赛整个很嗨。 干他妈！台湾羽球双打直落二打赢中国，就是他妈的超爽。 我跟你讲，真的超爽的。而且我刚才也在想说，我要等颁奖，我要等颁奖，我要听国旗歌。 哎呦，这么感动！我们本来是大概，本来是打算八点半要录。然后结果 对 要开始打之前，我就打给阿桃说：“我想看金牌赛。所以我们两个就很随性的把就是今天节目的录制时间往后推延了，不知道多久。本来应该是想说，干就算打到第五局也要继续看下去了。 很强直落二，而且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今天是跟那个中国，就觉得看了真的有个爽的， 超爽。而且就是你知道，就是。第一局那个中国队输的时候，就是他们的教练已经在台下抓头了，就是有点懊恼，抓头。然后等到第二局，台湾队得金牌的时候，我想说，干，等下会不会有人就是绕跑，别人他们就是回中国之后要被抓去劳改？ 但是他们在收那个收球袋的时候，感觉真的有够凄凉的，好爽哦！ 我们如果有。如果我们有中国听众的话，在这边跟你们说 sorry， 但我们太开心了。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要讲，就是中国队这次奥运的比赛的可圈可点，但是台湾夺金牌爽。 你知道我真的觉得今年我们的那个台湾选手的状态很好，你不觉得吗？ 对， 就是整体来说，而且我觉得就是比赛当然有赢有输嘛，然后包含就是即使是输的，我都觉得是那种虽败犹荣的。就是你会觉得说，因为都很年轻，你就觉得说他就算在四年他还是很年轻，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怎么讲，有种很年轻见世面，可是他第一次进奥运就可以有这么厉害的表现，我觉得已经很厉害。 而且我这次观察这次奥运的这个情况，我发现有几个特点我自己有注意到，就是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好像台湾整体对于奥运这个比赛的重视度变高了，就是就不要讲说政府好，我们说就是一般的台湾人、台湾民众在追每一场比赛的那个参与度高很多，而且我也发现就是各个国家的民众好像都是这样，然后也都蛮有运动家精神，就是打赢了或是打输了都会彼此去对手的那个Facebook 或是 IG 那边，就是给一些鼓励啊，或者是称赞对方。 目前比较没有看到的应该是那个吧，就是刚刚的选手中国嘛，不是还有什么操我操那个，我觉得超好笑。 如果说听众去看那个 YouTube 上面那个我操的那个 YouTube 影片的话，还可以发现主委我的留言哦。如果你有发现哪一个留言是我， 真的假的？ 对，如果你有发现哪一个留言是我的话，欢迎私讯告诉我，让我知道你准不准。 我想要看你留什么，你一定留得很好笑。而且你知道他们还有那种好像是跟日本比吧，然后比输日本的，就去人家的对桌球，然后去人家的 Twitter 上面洗版，我就觉得有够没水准的。 我自己发现战场战比较凶的不是 Twitter， 是 Instagram， 就是他们在女生那边就是洗蛮多的。 真的假的？他们写什么啊？ 他们除了就是讲说你们作弊啊，犯规啦，就可能疑似吹球或是什么之类的的行为，再不然就是讲说你长真丑。我发现他们很喜欢批评人家的长相啊，我个人觉得这还蛮没有必要的。 我觉得就或者是像那个谁，那个之前那个跟我们台湾结婚那个 福原爱， 福原爱小爱，对， 干什么爱是杀小啦。 不好意思，寄到 AV 女优，没有啦，小爱啦，就是他的家务事也被中国那个。中日好像也都差不多了，就在攻击他。 我觉得他也是蛮衰的。 对啊，我觉得拿家务事去攻击有点不太道德啦，我觉得。好吧， 对， 反正今天就是爽啊， 今天就是爽啊，小戴赢了，然后这次这个羽球男双也赢了，超级无敌爽。 哎 欸，真的很不错哎、欸！今年我觉得，因为我在想说，4年前的奥运好像我们台湾的关注度真的就没那么高，对不对？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包含我们自己朋友之间会去看奥运的那种讨论的话题度，好像也不高，我 对 觉 啊， 得。 像今年我很多就是，我跟我朋友，因为我们可能大家 LINE 里面都有好几个群组这样子，然后就是每一场比赛在播的时候，你就一直要在群组里面回话，就是大家都在不断的在讨论这个，就感觉就好像说，哦，即便这次这个东京奥运我们大家没有办法去现场做加油或是观赛的部分，但是在虚拟的 LINE 啊或是各种social media 的方面，大家还是很热衷于一起去参与 对， 观赏球赛。 我刚刚也是线上跟朋友一起， 嗯哼哼， 就是直接就是你知道，直接可以线上 你怎么 刺 没有跟 激 我 这样。 连？你怎么没有跟我连？我不是你朋友。 你那么多妹子，你需要再跟我吗？ 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快别这么说，不要这么讲。我错了， 哎 欸，而且 我错了还不行吗？ 你错什么？没有，你知道今年奥运在那个日本东京，我觉得相对于对我们来说是很近的，就很可惜，真的今年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到现场去看，因为在4年之后好像就是在法国的样子，巴黎， 但其实 对。 即便是在东京没有疫情好了，我们要拿到那个票也不是太容易的事情了。 哦，真的哦，会 对啊， 抢，要抢就对了，好吧，真是可惜。 对啊， 哎， 好啦，希望接下来的比赛台湾还是可以继续在就是东京奥运里面发光发热了。对，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是租屋。 跟就是对住宿 其实就是住宿 合 和租屋这 租 种东西，而且我发现 室友。 对，讲到室友这件事情，我想到我刚刚打给阿桃的时候，然后一开始我想，这个电话怎么这么久都没亮？然后结果接下来之后，我就听到一个有点像阿伯的声音，想说，阿桃该不会人在苗栗吧？这该不会是他爸吧？我一直在想说，我要用什么态度去就讲说，叔叔不好意思，我要找某某某这样子。结果后来阿桃接了电话跟我讲说，哦，那是我室友。刚好跟，其实你也是很会在就是特定的时间 say 梗吼，就是刚好这个室友这个梗可以接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没有，这个梗是你 say 的，不是我 say 的。 对，因为其实我们有点算是题材有点讲到快光，然后我们在想说，哎呀，到底要讲什么？但是有时候又觉得说一直在讲一些太严肃的议题，其实很累，就是不止听众听得累。可能我们自己讲的也蛮累，所以我想说，那我们来一个可以偷懒、不太需要准备做功课的主题。就想，那天就在想了想，会想到，以前一些室友跟一些住宿的经历，觉得蛮好笑，就跟阿导说，那不然我们来讲一下好了。 哎，其实你知道，我从大学吧一直到现在，大概十几年的时间，我都是在外租房，所以就是在外租房子，所以我自己租房子的经验还蛮多的。 那你就是 我 韩 不知 国 道 瑜 你 讲 啊。 的北漂族，Papio 呀。 哎，其实真的，我真的觉得台北居大不易。我不知道你应该没那个感觉。听说你刚刚晚餐是吃喜来登，是不是？ 那 你是在考？ 喜来登被球赛还真不错啊！ 可是说实在话，我必须要讲一声，就是喜来登虽然是饭店，但是它的外带的餐盒的数字不会比一般的一些外带的店家来的贵，其实蛮便宜的啦。我觉得听众 真的假的？ 如果说你在台北，然后你这波疫情你还是没有信心出去外面吃，然后你也懒得在家里面煮饭，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喜来登的餐盒，其实还蛮便宜的，100多块就可以买 真的 到。 哦！我刚刚看到你的 IG，我就想说，等一下这个我一定要来电一下你。 你都。 还好我有记得啊 在这件事情上面，我是完败啊，就跟中国队对上台湾队一样。对啊， 好好 关 笑哦！ 于在外租屋这件事情，阿桃不只是一个北漂族，他还是一个侨生，因为他毕竟是从苗栗国出来的。 乔生呢？ 你要不要 好 聊一 啦， 下？ 欸，可是我， 没有，我想 怎 说， 么样？ 你既然在外面这么多年，你要不要考虑分享一下，给你开个头？ 我自己大学的时候是住宿舍啦，一开始因为宿舍是最便宜的，你应该一开始就住那什么真善美嘛，对不 你他 对？ 妈，你今天是这样？ 这个应该可以讲吧？ 对， 现 就是 在还 你， 叫真善美吗？ 对，就是你所谓的高级住宅区嘛。我上个礼拜还有回去阳明山，他还在那边了。 真的假的？你还有回去哦？ 有，刚好经过 哦， 了。 是哦，应该没关系吧？反正 哎，没 你这 差 样突 了， 然之间害我觉得有点可怕。 该 你 知 是 道了。 大一就住？大一就住那里，对不对？你住了4年。 对，我做了4年，而 哦， 且还是， 好，哎，你知道， 怎样？ 没有，我突然想到一个很好笑的事情。你那个真善美，你不是跟一个男生合租吗？ 我有跟过两个男生合租。 对对哦，不同的，有换人就对了。 我第一年跟一个朋友，然后第二年的时候，他这个前室友跟他哥哥一起住，然后第三年的时候他又跑回来跟我一起住，所以其实我四年的时候换过一个室友，但是对，就是就像刚才讲的一张，怎样？你要笑？哦、你在讲什么？ 没有，我只突然想到你那个真善美，你记得我有去过吗？ 哎、 欸，你有印象吗？ 啊、圣诞节吗？ 有一年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四个女生， 那个算是我的人生的高峰，我人生的 peak， 就是圣诞节居然有四个妹子陪我一起交换礼物、吃大餐，我真的非常的感动。 没有，你先去跟你朋友吃饭，你在山下跟你朋友吃饭、 uh-huh. 然后我们下午的时候就先去你家，然后我们就一个人煮了一道菜、嗯、你有印象吗？然后你吃完饭回到家之后、uh-huh. 我们四个人就在那边说许佳燕快点快点，你吃吃看我做的，你有印象吗？ 欸，我其实不记得，但现在想想应该是我人生的高峰啊。那你那时候准备什么菜？ 有啦，我那时候好像就弄什么马铃薯蛋沙那种很废的东西，因为我那时候还不会煮菜啊。 欸，你那个时候 是后来 哦，所以你是在我房间里面做的、还是你做好带过来？ 在你房间做的，因为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很困难，因为你的那时候房间没有厨房， 对对对， 所以他们就带着什么电锅啊、快煮锅啊这种很困难的东西。然后其实，他们很厉害啊，那时候还有做苹果派，其实有一度差点把你家给烧起来。 对，因为我刚才就在想说，奇怪，在我那个房间里技术上要怎么做成马铃薯蛋沙了？ 没有啊，其实很简单啊，你就是马铃薯，那用电锅蒸，然后再蒸蛋，然后就是用那个水煮蛋，然后就直接这样搅在一起而已啊，就很简单的东西啦。然后 你 那时候还喝的时候还有点懵懵的回来。 嗯哼， 然后就很像一个少，就是一个什么什么少爷还是什么老爷，娶了四个小老婆这样， 娶了四个小老婆，然后还要住在这么小的一间房间里面，也是蛮好笑的。 对，没有，我突然想到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很好笑。 嗯哼，哎，那你那个时候你那时候大学住在女宿的时候，你没有发生什么好玩的事情吗？还是说那时候是你第一次离开家里面跟别人一起住，有没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 其实那时候是我第一次，就是怎么讲，高中毕业之后就是北漂到台北念大学， 嗯哼， 然后那时候就想说，住宿其实一开始是很新鲜的那种感觉， 嗯， 可是住宿的第一个晚上，因为你知道我一开始是住大 池，你有哭吗？你有哭吗？ 我没有哭啦，我第一个晚上，你知道我第一个晚上我自己一个人睡，就是我们那时候大池是四个人睡一间，然后另外三个床位的人都还没有来，所以我是一个人睡。然后我那时候就其实是有一点害怕，但是我是害怕遇到鬼，因为我们那边我们大学其实很多鬼故事的传闻嘛。 对。 可是其实我一直到就是在那边住那么久，其实都没有遇到过，而且走廊的灯其实24小时都是亮着的。 嗯。 然后后来反正室友就陆陆续续进来了。然后我们那时候大一的时候都会跟自己系上的同学住，那个同学他后来好像只念了一个学期他就转走了。 谁啊？ 你应该也没有，你应该没有印象。 怎么可能 啊？他的名字是什么？真的他是那种很边缘的，他好像念了一个学期，好像是彰化人还是什么，他就转走了。然后就是我记得他应该是彰化啦，反正就中南部，然后他好像就转回中南部去念这样子。然后他搬进来就是新生大一新生搬进来的第一个学期的第一个晚上，他做了一个举动，就让我有点吓一跳。我想说，哈，原来这种事情是可以在室友面前做的。就是我觉得因为其实我们的那个宿舍很小，就是你椅子往后退，你要出去都会碰到后面人的椅背。然后我自己就是觉得说就很担心，比如说就我觉得就很别扭，就是比如说如果你有一些生理上的需求，我讲的是说比如说你想要放屁还是什么的，不是那一种生理上的需求，你会觉得有点不太好意思。然后我那时候还会有那种便秘的问题，因为其实我会认马桶，所以我那时候就很不习惯。 嗯， 就是我要每个礼拜就要回家上厕所这样子，我就大概忍了 每个礼拜。 对，我就真的，我一开始真的是忍这么久，就是忍到，比如真的 变一个礼拜，然后你回苗栗大便， 我差不多是这样，除非真的有时候忍不住的时候，就那时候就是会有点上不太出来，但是就是前一个月啦，其实适应还蛮快的， 了解， 因为那时候就是很不习惯，就对对。好，然后回到刚刚那个室友那边，他做了一个举动，你要不要猜猜看是什么？女生 哦， 对，他做了一个举动是让我觉得说，哎，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在外人或者是不熟的人面前，那时候我们才刚进去宿舍，就是室友 只穿一条内裤， 不是 不穿内裤， 不是啦，我讲喽， 好好，你讲， 不穿内裤，不穿内裤是什么啦？ 架空怪之类的，比较凉。 他就是摆了一个镜子在桌上，然后呢，就拿了一个夹子，他就开始拔腋毛。哎， 等下，腋毛是用拔的吗？ 你可以用刮的，也可以用拔的、啊。你如果用刮的，它就会长出来，就会有那种小黑头。你应该有看过吧？就捷运上，你们男生不是有时候对女生的腋下都有莫名其妙的幻想，还是什么吗？ 谁有这种？你到底都认识什么样的人？我刚本来以为，我刚本来以为你要讲说你们男生不是都会在捷运上看女生拔腋毛？我想说哪有这种捷运？ 不是，有的时候你捷运或者是公车，女生这样子搭着，你都不会去看到女生的腋下或什么吗？ 不会特别， 比如说如果 不会特别去看吗、 但如果说女生的腋毛很多炸开，你们应该也会就是看到，或者是会瞄一下，对吧？ 男生也会出现啊，反正就是他在房间里面当着大家的面拔腋毛 。 那他如果今天是当着大家的面， 就你也可以用拔的。 那如果今天是当着大家的面刮腋毛会比较好一点，还是其实是一样的事情？ 我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拔腋毛这件事情，不管是拔还是刮，我觉得这都是一个蛮隐私的、就是我不会想要让别人看到，即便是我的男朋友或者是我的另一半。 可是我问你，你刚刚说你住在女宿，然后那如果他在女宿，他要去拔腋毛，他应该要去，在你认为他应该去厕所拔？但 是, 是 啊，但是因为没地方拔， 但是厕所，对，但是厕所一样是大荧幕，不是大荧幕，大镜子前面吗？不是大荧幕，大家拔 大荧幕。 这奥运看太多，还在大荧幕，大荧幕那个麻烦导播帮我们回放，看看刚才拔的一根腋毛有没有拔准。 你让我笑到黑锅了啦！ 小心放松事故。 好笑。好，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在厕所。确实不太好拔腋毛，可是，好，假设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等没人的时候 啊， 就宿舍总会有没人的时候啊。 也许 那他就是在 宅了，就你太宅。 没有没有，我们那时候宿舍四个人都在耶。 我想说是因为你们都太宅，他已经冷太久了，已经爆出来了， 没， 几扑在那边，想说看你们几个还不赶快滚出去让我拔。 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私密耶，就是你要这样举手，然后在那边拔。 嗯哼， 我不知道我觉得啦，就还是你 觉得 还好？ 我觉得男生宿舍没有男生没有办法想到这个问题，因为第一，男生我自己 比较不会除毛， 比较不会除毛，而且我这个世代的，好像男生也比较没有除毛习惯。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男生其实是有除毛习惯，那在我那个时代其实比较没有这件事情。那我的室友也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情。 那如果是你女朋友在拔腋毛，好像也还好哦。 如果说我们是同居， 毕竟都是女朋友。 对，如果我们是同居，那他拔腋毛当然是可以，因为他一定是在我们公领域嘛。但如果就像我们刚才讲，他在捷运上拔腋毛，那我就没办法了。 好吧，好吧，好，没有，这就是我大一新生一开始比较 shock 的事情。然后后来， shock 对，就想说这是国籍上的差别嘛，就是苗栗国的人可能比较保守之类的。然后后来他后来念了一个学期就走了嘛，然后后来就来了一个外系的女生，然后他那时候就很常带一个学姐回来，然后那时候就想说他们可能是很要好的朋友，就某一天对他们都睡一起，或者是说会说那一起去洗澡，可是他们即便说一起去洗澡，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同一间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一直在猜他，就是慢慢熟之后就一直在猜说他们是不是在一起，但他们一直否认这件事情，然后直到有一天我在睡，因为你知道我们以前宿舍是下面是桌子，然后大家的床铺都是上面，你应该有去过男生宿舍吧？ 有，就跟男宿差不多， 应该也是长一样嘛，对，然后我就在睡午觉， 然后我就突然听到你，我刚刚有讲我们宿舍很小， 嗯， 然后我就听到呻吟声， 嗯， 然后就是那种差不多是那，我就我 上 不 面一 太 点， 好意思， 对， 然后还有听到那种就是那种，哎，我可以模仿一下，就是那种接吻那样有口水那种， 水 就那 声。 种，对，没人接。哎、欸，真的有水声哎、欸，就是，而且你有那种有那种， 他们在放，他们不可能会，他们不可能有叭叭叭叭叭，他们没有东西可以叭叭叭。 他们用手，有，他们用手就是手进去的时候会，就是会有这种好像像鼓掌一样的声音。 我懂，有这样有画面的。 对，然后会有那种接吻，就是那种口水那边交缠的声音，然后后来我就被吵醒，被那个呻吟声跟啪啪啪吵醒之后，我就往我，因为他在我斜上方，我就这样瞄了一下，然后你就看到那个床的那个棉被，就是会有这样子，就这样子，就是一直， 什么东西啦？ 就是。啊，我要怎么模仿啊？就是衣服，就是你知道在衣服下那边动的那个感觉啊， 嗯，我懂，我 然 懂， 后 我懂。 你就知道他们在干嘛了。嗯，然后我就心想说，哦，被我抓到了哦，还跟我说没在一起。没有，他们后来就很常就常常就在一天可以好几次这样，因为毕竟女性的高潮跟男性的高潮不太一样。 而且毕竟是大学生啊，体力比较旺盛一点。 对，大概是大概，我觉得我那时候住宿舍好像大概是这样吧，因为女宿你也没有办法带男生进来啊，所以目前遇到让我 哎，女 比 宿真的没 较 有，女宿真的没有办法带男生进来吗？ 不行不行，除非就 对， 是寒暑假的季，就是快要放寒暑假那个时候家属可能可以进来班， 因为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那时候大三还是大四的时候，我们学校的男宿有发生过火灾，就是， 哦，有 然 印 后结 象 果 有印 火 象。 灾的时候，从男宿里面跑出一堆女生呢， 真的假的？ 啊，哦，所以我才想 认 说， 真？ 女宿有没有办法把男的偷渡进去？ 没有，我们女生目前没有发生过，可能搞不好有，我不知道而已啦。 还是 可 说 是 就 目 是？ 前真的是没有 还是说，就是因为是女宿没有办法婚姻，所以女生都跑去男生这边。 搞不好男宿是不 哇！ 是？哦，你知道男宿我觉得管得比较不严，因为以前我们大学的时候，我们的门禁时间是不一样的，你知道这件事情吗？就是男宿是没有门禁时间的，可是女宿是有。好像不知道是11点半还是12点。 啊，好像对，因为我记得那时候还有一 对 个， 啊， 嗯，对对对，嗯。 然后后来我住到大几啊？因为我们的宿舍都要用抽的，就是真的不太好抽，因为每个人都要住嘛，因为很便宜。然后好像大二还大三的时候，我就搬到3重。那时候就是啊，不对不对，我应该是先搬到你知道那个真善美往上走，不是有那个景福馆吗？ 对，你讲过那个 你 半 有 地 印 下 象 室啊， 吗？ 没有？你 对 讲 对 半地 对， 下室 半 那 地 个， 下室，对你有去过吗？没有吼，你好像只有在 我 外面 好 过， 像对我好像有帮你搬过东西， 有吗？真的假的？ 对我没有走进去过，但我有帮你搬过东西，我忘记是为了什么事情。 哦， 可能 还 我也 是 曾经 是 是 那 你 时 的 候 工 你 具人 是 吧？ 屁啦？哎、欸，我跟你讲，你会帮我，一定是因为那时候你的那一任是我的好朋友， 啊，对，前好朋友嘛。 对，那时候 好朋友又有 X 就对了。 对，没错，没错。 我记得那时候好像你是很爱屋及乌的人，就是你爱他，所以你连他身边的人都会帮忙照顾。 哎，算是啦，都往事了嘛，别不要再提了，我都不好意思 好， 了起来。 反正我那个时候就是在那个半地下屋，然后我那时候那一间真的蛮可怕的，可是因为真的很便宜，因为我那时候很穷。然后你知道我那时候住到，因为阳明山其实很潮湿。 对， 然后那时候也不可能会有什么除湿机还是什么的，然后我住了大概一年还是一年半吧。我后来你有印象，有一阵子我其实上课都戴口罩，就是因为 啊， 我 过 这 敏 边 吗？ 整个，对，我有跟你说过吗？我的脸的两颊整个就是都是那种一颗一颗的， 我不记得了。 超级无敌可怕。然后那时候都不太敢不戴口罩，因为我就是觉得很丑。 生怕自 然 己的 后。 女神形象毁于一旦。 欸、会耶，因为你知道这个宝座要维持不是那么容易，没有啦。好，反正后来我就是找了，因为那时候也没有宿舍可以住，所以我就往山下找，我就找了3重。 因为那个时候好像那时候大二还大三之后，其实我们的课不多，就等于是一个礼拜可能只需要上山两三天这样子。 对。 然后我就到三重之后，三重那一天其实也有点可怕，他在那个什么三和夜市那边，你知道三和夜市吗？ 印象中知道。 反正就是一个，也是一个怎么讲？治安不是很好，不是那么好的地方。然后还记得我住四楼，就是那个楼梯其实都是很阴森的这样。然后呢，某一天我就在那边住，其实我大概住了大概七八个月吧。然后反正在过程当中，某一天就突然有人来敲我的门，就这样叩叩叩。然后我想说啊，怎么会有人来敲我的门？ 是几点？ 因为其实那边的大概八九点吧。而且我那个门是可以。就是有点像是你可以想象门板，然后它是窗户，你可以就是打开缝隙这样看一下外面是谁，没有鱼眼的那种，没有那个猫眼可以看的那种。然后我就有点紧张，可是因为我的灯已经是亮着的，然后我就想说我要怎么办。然后他就突然就那个女生就说哎，那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一个阿尚的声音。然后我就想说哎，他要干嘛？我就说怎么了吗这样。然后他就说没有啦，我要问你一件事情。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就有点可怕。然后他就说你这个礼拜你会这个六日你会在家吗？还是你不在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我连他长相长什么样子我其实也不太敢开门。 对。 然后我就不知道他要干嘛。然后我就说怎么了吗？然后他就说哦没有啦，我这礼拜不会在家，你可以帮我照顾我的小鸟吗？他拿一笼鸟要给我，要叫我帮他照顾。对， 蛮傻眼的。 然后我就觉得，对，可是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啊？万一我开门还是怎么样？ 万一是别种小鸟怎么办？ 你知道我要怎么接？我是要照顾他，帮他。 不要接，不要接。 我先咳一下，老痰比较多，最近烟抽比较多， 压力很大哦。 好了，没有啦，好，就这样。 嗯， 然后后来三重之后，要不然你先讲你的好了啦。我们既然都讲到大学阶段，先讲一讲，再讲。 可是其实我是大学以前就搬出来住过。 你大学以前就搬出来？你家那么舒服，你还搬出来？ 没有没有，因为我高中的时候，高中前两年比较不太守规矩一点，所以高三的时候有转学这样子。那我那时候是转到宜兰一间蛮知名的住宿学校的，听起来有点像佛教 实验中学。 没有，它是住宿，它不是实验中学，它就是一个住宿学校，在一片田中央。 你高中有在宜兰念过？ 嗯，有。 是你自己要的吗？你自己还是你家人把你转过去？ 都有了，都有。主要是上一个学校要我转。 你干嘛？你叛逆哦？ 哦，对，我叛逆哦。 你是怎样让女生？伤心流泪难过这样， 没有啦，就是成绩跟操性不太好，所以就转学了。 是哦， 嗯， 所以是被退学就对了， 被要求转学。 好好，然后呢，然后呢？可是你也是住学校啊？ 对啊，那就是那时候就有点像是当兵的那种这种男生住在一起的集体生活吧。嗯， 就他是男校， 他是男女混班，但是就是住宿的部分是男女分开住啊。你要不要先多咳几下？ 不是，我跟你讲，我开头笑得太激动了，我都会这样。好，sorry， 继续。 对、啊，反正那个时候就大概是我第一次体会住宿生活吧，其实也蛮多很好玩的事情啊。比如说，因为那时候，后来有证实说那个学校那一任，我们那时候的那个校长有 A 我们的那个伙食费，所以导致于说，其实我们学校住宿学校的餐厅里面。的食物都非常非常的难吃，就是超乎你想象的难吃。如果说大家有当过兵的人觉得当兵的伙食已经够难吃了，那我可以告诉你，我高中第三年的时候吃的那个高中的伙食是更难吃的。所以 anyway， 反正就是所以说我们那时候都其实算是拒绝在学校吃，或是都吃是非常好，所以我们都会在我们的宿舍里面偷藏泡面这样子，然后半夜的时候就会。因为我们有社监会管理，就是可能晚上十点或是几点以后要熄灯，然后我们就会寝室里面就会猜拳，然后派一个人出去带着一个大的热的保温杯，然后偷偷的蹑手蹑脚的跑到就是楼梯间里面装一整壶的热水给大家回来泡泡面。 等一下，你们晚上是不可以吃泡面的哦。 我们不能在宿舍里面吃东西。 宿舍里面是不可以吃任何东西，但是 零食也不行， 不行都不行，他会收欸，他每次只要是我们放假离开学校回来都要收书包的，收行李。 啊，这么的严格哦。你那一间，你刚刚讲佛教学校，该不会是吃素吧？ 不是不是，他不是佛教，他是名字听起来很像佛教学校。 哦，好，然后呢？ 对啊，所以我们那时候都会这样猜拳，然后来派人出去外面拿热水回来，让大家泡泡面，然后半夜就大家拿着手电筒躲在房间里面关着灯，然后再吃泡面，然后聊天。对啊， 那有被抓到吗？ 欸，我们这间房间没有被抓过。 哦，然后你刚刚讲的这，我就想到。这种男生 聚在一起的生活，然后因为我最近就是我的工作也是在有点就是男生要聚在一起住的地方嘛， 嗯， 然后学生就会跟我讲说，那个晚上打手枪的时候，隔壁的床也在打手枪，然后，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怎么知道？然后他就说因为我们两个都射完之后就是相视而笑，因为这个时间。露出满意的笑容，这样子没有，因为就是可能结束抽卫生纸的时候， 然后听到抽卫生纸的声音， 对，听到抽卫生纸的声音，对，然后比如说我正在擦拭，然后我就看到阿远在擦拭，我们两个就互看了一眼，这样， 欸，会不会他们两个一起在笑的时候，还就喊出来讲说，一起去，一起去，这样子。听起来有点怪怪的。 欸，我跟你讲，欸。你知道你讲这个，我就想到， 嗯， 我刚刚不是讲说我那个大学的时候，女女在啪啪啪吗？ 对对对。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对于女女的这件事情，怎么讲？我一开始以为不会有什么感觉，可是那个当下确实也会有一点点引发生理上的一些反应。 绝对， 对， 绝对白三 P 哦。对，你如果三 P， 你知道如果三 P， 然后你那个镜就如果有镜头的话，就是镜头又带到你另外一个室友，然后你那个室友就哼，我就知道他们是。 是，你是说就是我从那个下面这样爬上去，然后就说可以算我，可以算我一 加一 加 一加 一， 可以报对吗？ 好好笑哦。没有啦，因为我真的以前没有想过，因为我是很异性恋的人。就我没有想过女女的 A 片，或者是男男的 A 片，好像目前还没有，不知道会不会引发我的性欲。可是女女那一次真的是， 欸，我觉得其实因为，我自己在高中第三年这个住宿生活，是因为我们都是男生住在一起，所以说其实，我觉得有那么一小段时间有那种错觉，是觉得好像男生也很不错的那种感觉。就是， 真的假的？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有一个术语叫做假性同性恋嘛，就是像你刚才讲，就是，你也会有那么一瞬间觉得自己好像可以当做同性恋啊。我也曾经有过，就是在男宿这么一段时间，觉得，欸，好像男生也不错，但是，就只是一个念头，就没有再付诸行动这样。 那你们一起洗澡吗？ 一起洗澡很正常啊，因为其实淋浴间是有限的，啊，当面的时候也会一起洗澡，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真的假的？那你有帮他搓背什么的吗？ 没有，才不会干这种事情，还搓背，你骗子看太多了是不是？ 就搓一搓，然后就从后面上那样， 搓一搓就发现自己有生理反应，硬了。对，然后 好吧， 我现在想到那个高中这个住宿生活，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是，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个惯例是，每天早上进餐厅吃早餐以前，我们都要先去跑300，就要早起 跑300。 就是， 跑3000还是跑300？跑300 靠北，跑3000是要跑三小，跑三百， 跑300不就三圈操场而已吗？ 差不多吧。然后所以就是他都会固定，就是有一个学弟会来我们宿舍里面，然后就是用那个广播系统放音乐，然后叫大家起床这样子啊。那个时间通常都非常的早，很讨厌。然后他大概最开始都是放五月天的那首《离开月球表面》，你听过那首歌吧？ 我知道， 就什么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丢掉背包，丢外套。因为早起已经够不爽了，然后就只要一听到这个这么亢奋的歌，我们就超级就更加不爽。每天只要是基本上这首一放下，整个房间里面就是此起彼伏开始在骂干干干干干之类的。那所以我们有一天我们就决定，我们要比这个学弟放音乐的时间早10分钟起床。我们一群学，我们就一群学长，大概3-4间房间的人，带20几个人，然后全部都提早10分钟起床，然后我们就全部走到楼梯间去堵那个学弟。然后结果那个学弟出现的时候说，他就非常非常紧张，然后说学长怎么了，然后我们就说你过来， 把你手上的 MP3 给我拿过来，然后我们就把手 MP3 对，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 iPhone 或是什么东西，那个那时候还是用那种，你知道以前不是有那种像 USB 形状的那个 MP3 、嗯、还有一个荧幕嘛，我们就把它 MP3, 我们就加把 MP3 交出来，然后我们就把它手机里面就把它 MP3 里面的那时候离开月球表面给删掉，然后跟他讲 删掉 就跟他讲说你以后再敢给我放这首歌你就给我试试看 那他怎么办？他要放什么歌？ 他好像之后就开始放林俊杰的《江南》了吧？ 啊，你们这学长学弟制也这么严重哦？ 就可能男生的社会比较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吧。 哦，那你们会一起就是在宿舍里面打手枪或什么吗？ 不会。欸、但是曾经有就是那种霸凌事件，这个真的是非常不可取。但是嗯，其实蛮好笑，就是会有人打手枪打在别人的沐浴乳里面。 啊，真的假的？ 真的是有够恶心的。 你知道你讲到这个我就想到，可是这不太算是，这也算是住外面的经验，算是那种国中的毕业旅行。 嗯， 你应该也有参加过吧，就是我们像中北部的应该都会往垦丁啊还是什么的去跑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国中的时候就是大家毕业旅行很开心，然后毕业旅行一定不可能就是很早睡，然后一定就会我们这间房间去你们那间玩，然后又是就是大家会很多人在某一间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班上有一个人他就睡着了，然后趁他睡着的时候，因为他那时候睡觉就是可能手这样子靠着就反正他的手是举高的，就他就是露出他的腋下就对了，然后 这是有 刮，然后那时候就那个是一个男生他没有刮，然后就什么拍照对爆出来，然后拍丑照那些都是很正常，就是正常发挥嘛，就后来就有一个同学哎、欸，我忘记是不是我，应该不是我。你知道多坏吗？他们拿牙膏，牙膏挤在他的腋下上面，然后牙刷就刷， 应该一刷就醒了吧？ 没有，因为太累了，就是毕业，就是那是第一天晚上，所以其实毕业旅行就是大家玩得很疯，他就很累。 这也太夸张了吧！ 真的，而且我跟你讲，真的他没有醒。然后后来就大家可能好了，走了，然后就走了这样子。然后隔天早上起来之后，我们就可能 凉了、 没有，他想说为什么他的衣上黏黏的？后来早上他就跟我们讲说：“靠，我就想说为什么我的衣下一坨白白还黏黏的？早上的时候就在洗衣下，因为你知道牙膏就整个会把它的毛就是整个结块，好就这样。 我 突然间想到的， 我自己对于毕业旅行比较有印象的是在，我发现每一次一定都会有人说他看到鬼 哦，可是。”那是真的吗？你是真的有遇到有人看到鬼， 我是 怎样？ 每一次都有遇到有人说他看到鬼了。 有这么多鬼可以看哦？ 我也不知道，你小心，他真的有鬼过来帮你洗一下。 靠北啊！你到晚上不敢自己睡。 对， 命客有报应这样子，好好笑哦。 刚刚讲到高中嘛，然后我们现在、 对， 然后现在应该差不多要换到按照编年史 大学， 对大学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 IG Instagram Story 上面看到，就是有人说他在厕所里面 BBQ， 那个其实是跟我那个人其实是那个听众其实是跟我住在同一栋真善美的楼下的房客。 等一下是我认识的吗？女生？ 男生啦，不是 哦。 女生，那你是认识那个名字跟台湾某大明星？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不是大 明星，差点讲出来， 差点讲出来。对，反正就是我们那时候有在厕所里面拿，到底是拿什么？拿卡式炉还是什么东西？直接在厕所里面烤肉，然后开始。 为什么要在厕所啊？你在英国不是有一次也是你是喝芒都会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大家喝芒都会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吗？不要只针对我好不好？ 好，那这可以讲吗？你在英国的时候有一次，你说你喝到你回家的时候，你躺在浴缸，然后水没关，淋整个晚上。 没有没有，我不是躺在浴缸，我是在淋浴间坐着。就像你知道那个 更夸张。 大家如果看那个 连续剧，那是全裸吗？ 对啊，全裸。大家如果看过那个动漫的，或者是连续剧，那个有些主角去修行的时候，不是会在那个瀑布下面盘腿打坐吗？差不多就是那个画面了。然后大概淋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发现 哦，赶快把澡给洗完就去睡觉。嗯， 笑死！ 哎，那你 好 这样 吧， 子，哎，这样子，你有过？你是除了现在以外，你之前都是一个人住，你现在才有室友？ 我之前。哎，怎么讲？哎，其实我租房子的历史很丰富，哎，就是我有室友的房子蛮多的，就是在不同的阶段，有女生的室友，又有男生的室友，也有外国人的室友。我之前住的那个外国人的室友是那个欧洲的某一个时尚之都，可是呢，我觉得他们非常之脏，而且。等一下，我讲那个室友是真的，真的是室友，请大家不要误会。然后，哈哈哈，没有没有，就真的是室友啦。然后那时候他会带很多女生回来，不同的。 他是男 然 生。 后每天晚，对，他是男生。然后每天晚上你就会听到他在啪啪啪，是 啊， 真的啪啪啪。而且因为你知道 还可以不 我 是 们那 真 时 的啪 候 啪啪，啊，还一个不 就 是真的啪啪是什么？ 是 你别打手枪啊，在那 我。 边。自己配音， 你知道那时候多夸张吗？就是因为我们的房两个房间其实是相连的，然后其实那个相连的真的就是一块木板而已。然后重点是他带，就是他可能，比如说他不是每天换，比如说这个 A 女生她可能带了3个月，然后就换 B 女生这样子。然后当然也有就是那种一夜情的那种。然后重点是他们每一次的叫床声都非常的大声。就是叫到我都会觉得说，我好像也有点想要这样，没有啦， 一天到晚都在想要 没有啦，是真的，真的很大声的那种叫床声，然后我都就是我都想说，就是 他带回来的是台湾人、亚洲人还是外国人居 亚洲亚洲人亚洲人， 多？ 就依自己台女嘛，我、哦、没有啦。 没有，你自己讲到看， 女生自己讲没关系，这样 该 好 应 没 得 有 值要 啦， 归零。 没有。可是他那时候就带了2、3个吧，然后有一个比较好笑的是，我就是有时候我假日其实有时候会还蛮早起的，然后我就在客厅的沙发上面，就是坐着悠闲的、优雅的喝着我的咖啡，看着我的书，用着我的 notebook，然后突然之间就有一个裸女出现，她就那个女生可能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个。她从夜店捡回来的女生都是这么呛，还是怎么样？就是她很自然的开门，那她就一进来，我的意思说你去你的男生朋友家，或者是你今天要一夜情的对象，你都看到2个房间了，或者是说你都看到那个摆设，你应该知道是还有别人住。然后她就很自然的全裸那样走出来，然后就吓一跳，然后那边尖叫，然后遮着胸部还是什么的。然后重点是。他的第一反应通常是这样，第一反应应该是先冲回房间，就说"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然后冲回房间嘛，对不对？可是不是他是冲到比较远的厕所，然后上完厕所之后，马桶也没冲，然后 干， 又在就是 再 抱 尖 着他 叫一 的 次。 胸部，对，然后再跑回房间，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我觉得跟室友一起住有一些很麻烦的地方，就是生活习惯上的不同。比如说，可能就像我刚刚讲的，马桶没冲，尿尿没冲，然后可能就是尿还滴在马桶盖上面，然后或者是说垃圾没倒，都积在房间。就是我刚刚讲以上都是那个法国室友会有发生的，然后或者是保险套就用过了，可能就在地板上之类的这种。对，就那时候他的房间就会有一些恶臭啦。就这样，那我觉得这就是生活习惯上的不同。 哎，我真的蛮同意，就是我觉得室友，大家说找室友要靠运气，这件事情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在于卫生这件事情。我觉得个性上面，如果说你没有见面的话，倒还好；就是你们如果说是彼此的关系没有到很密切的话，他个性差，你顶多就不要跟他来往交。但是卫生这件事情真是无所遁形。你这就让我想到我在真善美那个时候，我不是讲说我有换过一个室友吗？我跟那个室友很奇妙哦，那个室友。我跟他住了大概快半年的时候，然后我想说，诶，好奇怪哦，因为我自己算过我自己卫生纸的用量，就是我们买的卫生纸就会放在厕所里面，上厕所的时候用。 公用的吗？ 对啊，一定是啊，你上厕所，你也来过我房间吧？总不可能是哦，我要上厕所，我再从书桌上带卫生纸去吧？然后我就发现，诶，奇怪，他卫生纸用量好少，然后这是我发现不对劲的第一步，然后第二步的时候我就发现，诶。好奇怪哦，他为什么每次上完大号之后，那个淋浴间都是湿的？ 哦，刚冲的，还洗屁 对， 股。 对，我后来就发现他没有用卫生纸，他把就是淋浴间当免治马桶用。 那你这样不好吗？ 他没有擦屁股，他直接就把塞冲到淋浴间了。 哦，那他也没有冲一下地板之类的？ 他有冲，他应该是有冲啊，但是他就是因为有冲，所以说地板才会是湿的。 哦，那怎么办？ 我当下没有跟他讲，其实我到后面都没有跟他讲，我就是到了我们这一年的租约要结束的时候，我就赶快问我的前室友说，你跟你哥到底住完了没啦，我需要你。然后所以就是后来契约结束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没办法，我前室友太想念我了，所以我还是必须要跟他一起住，抱歉哦， 下一年没办法跟你一起住了，不好意思，就这样子。 那他如果拿莲蓬头在马桶上面真的当免治马桶那样冲，这样可以吗？ 这个技术上有点难吧。 哦，也是啊。 对，那个应该会把马桶冲的喷的都是湿的、啊、 哦，对， 而且会把那个屎水就是一样喷的到处都是， 是哦，那你们家现在是免治马桶？ 我们家现在是 啊、哦，好羡慕哦。 前几年换，因为前几年那个马桶已经好几十年都没有换过，所以想说一次把它换了、哦。如果有免治马桶的那个业配厂商的话、哦，欢迎可以找阿桃，阿桃感觉很需要。 好啦。然后那你等于是说那时候真善美，你跟那个室友目前生活习惯就是这一个，因为我自己觉得说，他如果是这样洗屁屁的话，他如果冲干净，我还可以接受。可是我是那种垃圾不到， 可是你想 象或者是吃冰箱的食物，我就不行。 可你想象哦，他这样子在淋浴间洗屁屁，代表说你在淋浴间洗澡的时候，你踩到的每一块地都有可能沾到他的塞。你可以接受 哦，因为你们是哦，我知道你的意思，就你、你们是干湿分离那种吗？哦，好吧，那确实是有点恶心。 啊、而且在想象，如果说我是那种喝完酒，就像刚才讲的，会在就是淋浴间下面睡个一个小时，看那我不就盘腿躺在那个塞里面，他妈的，弄了很久吗？ 好吧，你知道我，你这样讲，我又想到一个，我之前有一阵子就是，我室友的朋友，来借住。然后借住个两三个月这样子，然后呢，我真的觉得那时候超傻眼的，就是因为我晚上其实我都会煮，就我会去买菜啊，然后会去煮东西这样子，然后那个来借住的那个朋友，他就是，他的晚餐呢，他就吃就是买那种 Seven 的微波食品，然后可是呢，他可能看我准备的不错，他就会想要吃我的食物，我那时候一开始我会不好意思，我就会觉得说、好像没有一起弄他的，觉得不好意思。可是到后面，我觉得他搭伙已经搭到，我觉得，而且真的是他搭我煮的，比如说好吃的意大利面，或者是可能比较营养或比较健康的意大利面。然后他就说，那你要不要吃我的那个 seven 的橘？对他分我那一半呢、欸。然后我就心里觉得我不知道、我自己觉得说这种东西。累积久了，你心里面会很不是滋味，我自己觉得啦。 不过 Seven 有些微波食品蛮好吃的。 好吃归好吃，可是那我也差太多了吧？ 我懂。 好吧，算了，就这样。 我觉得我们刚才一系列一直在靠背，我们以前曾经过有过的室友。那你自己，我觉得你自己扪心自问，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好室友吗？或是你有没有做过什么很过分的事情？现在想想， 我觉得我是好室友啊。 真的吗？ 我真的，我如果煮东西。我厨房一定会擦干净，而且我碗都会当天洗。我连喝醉我都会洗澡哦。就喝懵我都会洗完。比如说我出去玩啊，然后身上有烟味或什么，我都会洗完澡我才上床。 好吧，可恶。 我觉得有一点啦，可能我会控制我的室友吧，也不能讲控制，就是我会觉得说，如果你要跟我住一起的话，我们要有一些守则跟规定，要公平，我觉得。对，大概是这个可能会比较让人家觉得有点烦， 就是、 人家就会觉得我是控制狂之类的。 这其实就是生活形态之间的磨合，我觉得这个其实没有对错啊。 对啊， 我自己想，我刚才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其实我觉得我可能有时候不是有时候某一段时间的时候不太是一个好室友，就是 卫生习惯是不是？ 不是卫生习惯，我的卫生习惯非常非常的龟毛。就是有时候以前大学时代住真善美的时候，比较活力丰沛的时候，半夜会有， 啪啪啪， 对， 真的假的？ 而且 你带谁啊？ 这不是重点，而且那个时候是 这是重点， 这不是重点，而且那个时候是因为我们是睡上下铺， 哦，你是在上铺。 我是在下铺，我在下铺，上铺也太嚣张了 哦， 吧， 那 靠 像， 腰，上铺一摇 哇，那 就， 可是你在下铺摇也是会有啊。 对不对？我觉得下铺很好，就是下铺 那要 摇。 看你的马达多少，看你的马力。 我觉得就是下铺的人都觉得说上铺感受不到，其实没有， 屁啦！ 下铺只要一有动静，上铺绝对都知道。 对，因为你们是连在一起的啊。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这件事情被我一群大学的好兄弟知道的时候，他们还就是找了一首歌来笑我，就是睡在上铺的兄弟。 等一下，那你上铺那一个人都没说什么？ 我觉得他可能也不太好意思跟我说什么，就是大家心照不宣就好了。 所以是夜夜笙歌，每天都来一炮这样。 隔三差五吧。 隔三差， 我觉得就是刚才我们大概花了半个多小时在表以前的室友，如果我的前室友有在录 podcast 的时候，他可能也录了一集在表说，看你知道我以前那个室友隔三差五就带妹子回来家里面上下铺打炮。 可是你们那声音很大吧？会不会？那你会污那个女伴的那个吗？欸，那你这样不能女上欸，你那个上铺女生坐着会不会顶到头啊？还是还好？ 不会啊，就是他在上面的时候抱着就好了，不要直立式的。 哦，那这样就不能火车便当之类 靠摇，我怎么变？半夜那个灯都暗的，火车便当会撞到头哎、欸，你北七哦。而且有时候就是 好刺激 有 哦！ 对，有时候就是因为不能发出声音，所以才更好玩。啊，羞耻 play。 哦，那你有捂他嘴巴什么的吗？ 可能有吧，但是可能是把手指塞到嘴巴里面。 还是塞？怎么没有塞内裤什么的？啊，那这样就不能啊？那这样就不能制造声音，也不能打屁股什么的，不行。 可以捏 哦，哎，你花 啊。哦， 招很多哎、欸，学到了，学到了，好吧，哎、欸。可是你知道，你刚刚这样讲，我就想到，其实你真善美的那一个室友，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啦。其实人很好欸，因为你看，你们那时候电费是水电是你们自己出，对不对？应该也 对。 是1度5块还是什么的。其实这个真的还蛮贵的。然后我会讲说，我觉得很好，是因为让我们四个女生进去煮东西这件事情，而且你知道，我们煮到是你们的床单呐、啊。或者是因为我们其实离开之后，我们闻我们自己身上的味道，都觉得这个味道很混杂，就是很多食物的味道。然后我就觉得哇，你们真的是好人呢、欸，让我们进去在里面那边胡搞瞎搞。 我觉得我听你这么讲，我还比较意外，是你打开门没有发现里面一股臭酸仔的味道吗？两 个 哎、欸，我 宅 觉得 男。 这倒还好哎、欸，因为我们那时候四个女生是很开心，就觉得说那时候大学。就觉得说哇，一起就是煮东西这样，然后过圣诞节。 你们那时候来的时候，那个室友就是我之前有提过在桌上放飞机杯的那个室友。 没有，你没跟我讲过这件事情。 没有，就是之前的 podcast，我不是有一集有讲过我一个室友有在那个桌上面 有。 放一个飞机杯，那个就是他， 哦，是那一个。 对啊，他就你们要来以前，我们还就是讲好说我们要把一些不该让你们看到的东西收起来。 哎、欸，可是哦，你们有收起来哦。可是你们搞不好摆在那边，我们也不会发现的、欸，因为其实我们是很认真的在煮东西，而且我们那时候也不知道飞机杯啊。 一群纯 我们 洁 那时 少 候那 女就 么， 对了。 对啊，纯洁少女，我们也不知道飞机杯长什么样子，或飞机杯是什么。那时候大概只知道速度吧。 不过我觉得你 对 刚 啊， 才 好 讲 啦。 到说你跟外国人住这个东西部分有 culture shock，我自己是还蛮有感，因为我到英国第一年的时候，哎，我在 IG story 上面有分享说，我其实一开始住 share house，就是那个房子里面大概有四五间房间，然后就是跟其他几个外国人一起住，我就发现其实跟大家那个生活习惯真的是差异很多，非常非常多，他 你 们 们 真 是有 的。 客厅跟厨房那种？ 我们有客厅、厨房，还有一个 backyard，然后其他就是，对啊，他们就真的 然后 是 嘞？ 很多时候碗盘都不洗啊，然后那个洗衣机就 哦， 其实洗衣机的时候也非常的恶心， 完全可以理 他们会 解。 把 我 球 觉得 鞋 外国人的习惯真的很不 会 好。 把球鞋直接丢进去洗衣机里面洗， 丢进去，对， 超恶的， 没 真的是超 错。 恶。 而且你知道，我还有遇过那个外，他们是其实是喜欢在室内抽烟的， 我们 对， 是因 或 为 者 有。 是说他们会在他们自己房间抽。 我们是有一个 backyard，然后所以抽大麻的时候，大家都是一起去后面抽， 所以比较没有。 你现在在这里面讲这样好吗？ 我在合法的地方抽啊，有什么大不了的？英国法律是就是贩卖是违法，但是抽是不违法的。 嗯，然后外国人还很喜欢找朋友到家里这件事情，你那时候会吗？就他们的客厅啊。 对，因为我们这个房 子，他们应该很喜欢开 party 之类的。 我们那个房子也算是 party house， 算是我们，因为我第一年是读语言学校，我们语言学校有几个房子是有点像 accommodation， 就是语言学校的学生可以去租的。那我们那间房子是出了名的 party house， 然后我是上一代的 party king 带出来的，所以他其实毕业之后，这个 party house 就算是我接手，所以我们其实也真的是蛮常在房子里面开 party 的。隔天清理真的是有够痛苦的。那个酒瓶， 我觉得 跟烟都超多， 而且那味道应该也很难清掉吧。 我觉得好处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是像我刚才讲，我们有个后院，所以说其实大家要活动，不管是抽烟喝酒，全部都在后面，所以其实主要就是捡那些烟蒂跟酒瓶，房子里面其实都蛮干净。 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虽然我没有跟日本人住过，可是我觉得相较于欧美，就比如说台湾或日本，应该比较容易觉得不好意思，或者是怕麻烦到别人。 亚洲人的， 我感觉啦， 亚洲人的习惯应该是会比较是这样子吧。但我觉得，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对于日本人的印象是这样，但事实上也不会是这样子吧。就像我其实以前我也一直都以为说女生的房间一定都很干净，女生一定都很干净。但其实我自己在国外这几年，我看过数一数二脏的。如果要列个排行榜的话，前面几名全部都是女生的房子，有够脏。 真的假的？ 脏 到脏还是乱？ 脏乱都有。我觉得脏跟乱是在一起的啦，没有人是乱然后不脏的，也没有人是脏然后不乱的、啊。通常来说都是这样子吗？我常常就看过那种，我走进去房子里面看不到地板， 这太夸张了吧？ 都是穿过的袜子啊、内裤啊，或是一些纸屑啊，就整个地上全部都是在。 是哦，是怎样？你的炮友是不是找不到地方打炮那样？不好说，不好说，好， 不好说，不好说。 我看一下时间， 时间好像差不 多。其实我们今天讲蛮对啊，我们今天讲蛮久的， 瞎扯也扯了一个多小时。好啦，那今天差不多就这样子哦。好啦，大家、 明天8:20看小戴，8:20小戴金牌战。 看你北极，我们这个上线时间不是今天上线。 哦，对哦，没有，我再跟你说，我再跟你说。 啊，我会，我会。希望就是我们这一集节目播出来的时候，小戴已经拿金牌了。 嗯 ，OK， 好啦，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是阿元， 沙头。 好，我们下次见啦，拜拜， 拜拜。